团结果。一只喜鹊，一只兔子，一只猴子和一只大象住在一起，和和气气，就像亲兄弟。有一次，喜鹊从高山上衔来一棵果树苗，兔子忙把果树苗种在土里，猴子常来施肥，大象常来浇水。就这样，果树苗很快长大了，长成一棵大果树，开了花，结了满满一树的果子。喜鹊从果树的顶上飞过，哟，果子熟了。他想，树苗是我衔来的，得让我先来尝尝这果子的味道。他尝了一个，真甜。再尝一个，真香。他就一个劲儿地吃了起来。从这天起，他天天飞到树上吃果子。猴子知道了，心里很不服气。这果树要是没有我施肥，能长大吗？他就天天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吃。大象知道了，心里挺不高兴。这果树要是没有我来浇水，能长大吗？他就天天用他的长鼻子采果子吃。只有兔子，又短又小，不会爬树，不会飞，只好眼巴巴看着喜鹊、猴子、大象吃果子。果树越长越高，大象的鼻子虽然长，这回也够不着了，采不到果子了。他就跟喜鹊和猴子吵了起来，他们吵了大半天，最后就请聪明人去评理了。他们一见到聪明人，就七嘴八舌乱叫乱嚷。大象说猴子不讲理，猴子说喜鹊不讲理，喜鹊又说大象不讲理。聪明人说，你们一个一个说。 我先说，我先说。 喜鹊抢先说， 树苗是我从高山上衔回来的，树苗长成果树，果树结了果子。聪明人啊，你说说，果子该我吃吧。 猴子正想说话呢，兔子一蹦一跳蹦到聪明人面前。啊，原来兔子也跟了来了。 兔子说，你们都吃了果子了，可是我呢，连果子是甜的还是酸的也不知道呢。聪明人啊，喜鹊把果树衔了回来，是我把树苗种在土里的，树苗长成果树，果树结了果子，他们就光顾自己吃果子，我呀只好眼巴巴地看着。 猴子搔搔头皮说， 是我施的肥。 大象翘起鼻子说，是我浇的水。 他们又吵起来了。聪明人说， 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们知道这棵果树叫什么树吗？你们知道这棵果树结的果子叫什么果吗？ 不知道。 聪明人说， 这棵果树挺奇怪，你们起先和和气气，大家一起出力，它就长大了，结出果子来了。现在你们光顾自己吃果子，还吵架呢，这棵果树就…… 聪明人说到这里就不说了。喜鹊问他， 你说呀，就怎么样了？ 聪明人说，你们回去一看就明白了。喜鹊、兔子、猴子和大象回去一看，啊，果树的叶子枯了，果子烂了，果树快要死了，他们好着急啊。大象赶快给果树浇水，猴子赶快给果树施肥，喜鹊看见树干上有好多虫子，赶快给果树捉虫子，兔子也没闲着，把果树旁边的野草啃得干干净净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 果树长出新的叶子，开了花，又结了满满一树的果子。喜鹊、兔子、猴子和大象都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跑到聪明人跟前问他： 聪明人，聪明人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棵果树是什么树？它结的果子是什么果？ 聪明人说：你们用心想一想就会知道了，这棵果树叫团结树，它结的果子叫团结果。 喜鹊、兔子、猴子和大象明白了， 他们回到大树边，再也不争着吃果子了，摘下果子来大家分着吃。大象的肚子最大，就让它多吃些，他们还跟先前那样和和气气，好像亲兄弟。团结树长得更大，结的团结果也更多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